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的，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位文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颈肩停了停，然后给了格林一个仿佛可以冷冻刚刚焗好的土豆一样的眼神。下一次我问嫌犯几个礼貌问题的时候，我不想看你站在那儿瞪着我，好像他妈的我要揪掉他的耳朵似的。格林转过身来说：“是的，先生，走吧。”颈肩粗暴地说。格里格里厄斯露了露他的牙齿，他们非常需要清洁。好的，我们来念念退场词吧，伙计。我礼貌地答道：“是的，先生。这可能不是你的本意，不过你帮了我一个大忙，还有戴顿警探的协助。你替我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人会愿意背叛他们的朋友，但是我连一个仇人都不会背叛到你的手上。你不仅是一个残暴的家伙，头脑也不太灵光，你甚至连一个简单的审讯都不会。我本来在尖刀上行走，你可以轻易地左右我，但是你非要虐待我，往我的脸上撒咖啡，在我无力还击的时候对我肆意挥舞拳头。从现在开始，我连你墙上钟表的时间都不会告诉你。出于某种奇特的理由，颈肩直挺挺地坐着让我说完，接着他咧开嘴笑。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仇警者，朋友，那就是你， 侦探， 只是一个小小的仇警者。在有些地方，人们不恨警察警监， 但你在那些地方根本当不上警察。那句话他也接受了，我猜他受得了。可能很多时候他还听到我更难听的话。接着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做了个手势，戴顿灵活地绕过桌子，拿起听筒。喂，格里格里厄斯警监办公室，我是戴顿警探。他听着，一个小皱眉把他帅气的眉毛拧成了麻花。他轻柔地说，先生请稍等。他把电话递给格里格里厄斯。奥尔布莱特局长的电话，长官。格里格里厄斯横眉怒目。是吗？那个下贱坯子他妈的想干嘛？他接过电话，拿着听筒等了一会儿，展平了他的怒容说，格里格里厄斯局长。是的，他在我办公室，局长。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不合作，一点都不合作。怎么又是这样？一个突然的凶相把他的脸拧成了一个黑结，暗色的血涌上了额头，他的声音却波澜不惊，继续说道，如果是直接命令，也应该由探长下达。局长，好，我会依照命令行事，直到事情被确认。当然，妈的，不，没有人动他一根汗毛。是的，先生，是的，我马上。他把电话放回去，我发现他的手都有些发抖。他的眼睛向上扫，经过了我的脸，然后落到格林那里。去，摘掉手铐。格林解开了手铐，我的双手互相揉搓着，等待着血液循环恢复带来的针刺感。然后，格里格里厄斯慢慢地说，给他在州立监狱里订一间房。谋杀嫌疑犯，地方检察官从我们手里直接劫走了案子。我们这儿的制度还真是可爱呀。没有人动，格林离我很近，粗重地喘着气。格里格里厄斯抬头看看戴顿，你在等什么呢？啊，小奶油，你在等一个蛋卷冰淇淋吗？戴顿居然答不上话来，你没有给我任何命令头。 喊我长官，妈的，我是警长和更高级别的人的头，不是你的小屁孩，不是你的，滚。 是的，长官。戴顿快速走到门口去，但是格里格里厄斯费力地站起来，来到窗户边，站在那儿背对着房间。 赶紧，我们走了。 格林在我耳边嘀咕。格里格里厄斯对着窗户说，在我把他的脸踢扁之前，赶快把他给我弄走。格林走到门口开了门，我开始向外走。这时格里格里厄斯突然咆哮道， 等等，关门。 格林关上了门，背靠在门上。 过来，你。 格里格里厄斯冲着我咆哮道。我没动，就站在那看着他。格林也没动，中间是一段惨淡的空白。接着格里格里厄斯非常缓慢地穿过房间，站在我们对面，和我们四目相对。他把大手插在兜里，脚后跟着地，身子晃来晃去，没有动他一根汗毛， 是吧？他小声地说着， 好像在自言自语。他的眼睛看着远方，没有表情，他的嘴巴又抽动了一下。接着，他朝我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他向后退步说：“就这样，谢谢你。”他转身回到窗边，格林再次打开门，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掏我的手帕。重罪区的三号牢房有两张上下铺，像火车卧铺的那种。由于牢房不是很满，我自己单独住了一间。在重罪区的待遇挺好的，你会分到两条毯子，不脏也不干净，还会有一块两英寸厚的坑坑洼洼的床垫平铺在十字交错的金属床架上。牢房里有抽水马桶、面盆、纸卷和一块满是粗沙的灰肥皂。牢房区很干净，也没有消毒水的味道，这是模范囚犯打扫的。这里从来不缺模范囚犯。狱警们有慧眼，从头到尾的打量你，只要你不是一个酒鬼或精神病人，或者是打扮成那样，你都可以留着火柴和香烟。初审前，你都可以穿着你自己的衣服。在那之后，你得穿囚衣，没有领带，没有皮带，没有鞋带。你坐在铺位上等着，别的什么都做不了。酗酒区里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没有床板，没有椅子，没有毯子，什么都没有。你躺在水泥地面上，你坐在马桶上，你吐在自己的大腿上，那简直是痛苦的深渊。我真的见过，即使是光天化日，天花板上的灯也是照常开着的。牢房的不锈钢门上有一个小窗户，上面罩着一个用钢条制成的铁栅栏，灯光由钢制门外的人控制着。9点钟熄灯，没有人经过门口或说些什么，你可能正在读报纸或者杂志上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动静或提示，就突然一片黑暗。夏日破晓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睡觉，如果你能睡得着的话，或者抽烟，如果你有烟，或者思考，如果你想的事情不会让你觉得比大脑空空更为糟糕。在看守所里的人是没有人格的，他只是一个需要被丢掉的小麻烦或报告上的几条记录，没有人关心谁爱他或者谁恨他，他长什么样子，他之前生活的怎么样，没有人理他，除非他惹了麻烦，没有人虐待他，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他静静地走向正确的牢房，并在那儿保持安静。在那儿不需要斗争或者动怒，狱卒都是没有敌意或者虐待倾向的安静的男人。所以你读到的书中的那些桥段，什么大吼大叫，敲打牢房的铁条，偷运汤勺，带着棍棒冲进来的看守，都是大监狱里的故事。一处好的看守所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当你在夜晚穿过一个普通的牢区，隔着铁条往里看的话，你会看见一团棕色的毯子，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或是一双不知望向哪儿的眼睛。你可能会听见鼾声，偶尔你可能会听见噩梦中的惊叫。在这儿，生活是暂停的，没有目的和意义的。在另外一间牢房，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睡不着或者尝试去睡觉的人，他坐在床板的一角一动不动，他看着你，你看着他，他没话说，你也保持沉默，没有什么交流可言。在牢区的一角，也许另外有一道钢门通向指认间，其中一间墙是涂黑的钢丝网，后墙上是为了测身高画好的线，头顶上是泛光灯。 按照规定，你早上过去就在夜班队长离岗之前，你靠在测量线上，强光照亮你，铁丝网后没有光，但是有很多人，警察、侦探、市民，有被抢劫的，被侵犯的，受骗上当的，被用枪指着滚出自己车的，被巧取豪夺了一生积蓄的。你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你只能听见夜班队长的声音，大声且清楚。他指挥着你的步调，仿佛你就是一只表演的狗。他疲惫，冷嘲热讽，但是孔武有力。在这一台历史上档期最长的戏中，他是一个舞台监督，但是他自己早已对此丧失兴趣。 好了，该你了，站直，收肚子，收下巴，肩膀往后，头摆水平，往前看，向左转，向右转，脸再朝前一些，伸出手，手掌向上，再向下，袖子拉起来，没有可见的伤疤，深棕色头发有些发灰，棕色眼睛，身高6英尺 ,1.5 英寸，体重大概190磅。菲利普·马龙，职业私人侦探。好，很高兴见到你，马龙。就这样吧，下一个。 十分感谢队长，多谢您花时间，您忘了让我张开嘴，我有几个镶得不错的牙，一个非常高级的全瓷假冠，价值87块钱呢。你也忘了看看我的鼻子里面，队长，这里有很多的疤痕，我做过隔膜手术，那个医生简直就是个屠夫，那几年还要花2个小时，我听说现在20分钟就能搞定。我打橄榄球时受的伤，队长，我本来是想拦一个悬空球，结果计算稍有失误，挡住了那家伙踢球之后的脚，那一球我们被罚退后了15码。手术第二天，他们从我的鼻子里拽出硬邦邦的止血带，一次拽出了1英寸长。我没吹牛，队长，我只是告诉你，小事儿最说明问题。第三天上午过半，一个狱官打开了我的牢房。 喂，你的律师到了，把烟蒂摁灭，不要摁在地上。 我把烟蒂丢在抽水马桶里抽走，他把我带到会议室，一位身材高大面色苍白的黑发男子站在那儿，向窗外眺望，桌上有一个鼓鼓囊囊的棕色公文包，他转过身等着门被带上，然后他在靠近公文包的地方坐下，在一张布满疤痕的橡木桌子的另外一头，这张橡木桌子已经有些年头了，感觉就像是从诺亚方舟当年拆下来的一样，而诺亚当年估计也是买的二手货吧。律师打开了一个银质香烟盒，放在自己的面前，朝我看过来，他说，请坐，马洛，来一根烟吗？我叫恩迪克特，休尔·恩迪克特，我受托来做你的律师，你不用付任何费用或者是代价，我猜你想从那儿出去是吧。我坐了下来，拿了一根香烟，他用打火机帮我点上了火。 很高兴又见到你，恩迪克特先生，我们之前见过，当你还是地方检察官的时候吧。 他点了点头说， 我不太记得了，但很有可能那个位置不太合我的胃口， 大概我不够凶狠吧。 谁请你过来的？ 对不起，我不能说。如果你接受我做你的律师，你不用操心费用。 我猜他们抓到他了。 他只是盯着我看，我一口口地吐着烟，是那种带绿色的香烟，味道像棉絮滤过的浓雾。 他又说， 如果你指的是伦诺科斯的话，你当然说的是他。 不，我们还没有抓住他。 那何必搞得这么神秘，恩迪科特先生？说吧，谁请你来的？ 我的委托人希望不具名，因为那是他的权利。 说吧，你接受我吗？ 我不知道。如果他们没有抓到特利，为什么要把我给关起来？没有人问过我任何事情，也没有人接近过我。 他皱了皱眉，低头看着他纤长白皙的手指说， 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亲自负责本案，他可能太忙了，还没有来得及问你话，但是你有权利接受传讯，参与庭审，我可以通过人身保护权程序保释你。你应该大致清楚法律的流程吧。 我被控涉嫌谋杀。 他不耐烦地耸耸肩，那就是一种万金油的说法。你也可能会被转押到匹兹堡，或者被控任何一项罪名。他们指的是事后从犯吧？嗯， 你把伦诺科斯送到了某个地方，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索然无味的烟扔到地板上，踩了两脚。恩迪克特又耸了耸肩，皱起了眉头。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能牵着家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

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把索然无味的烟扔到地板上，踩了两脚。恩迪克特又耸了耸肩，皱起眉头。只是为了表明我的观点，先假设你那么做了。为了证明你是从犯，他们得证明你的意图。在那种情况下，意味着你知道罪行已经产生，知道伦诺科斯是一个逃犯，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被保释。当然了，你是一个重要证人，但是在本州的法律中不能以重要证人的名义把人关押起来，除非有法庭指令。只有法官有权宣布某个人是不是重要证人，但是执法人员总能找到达到他们目的的方法。是的，一个叫戴顿的警探揍了我，他叫格里格里厄斯的警监，还朝我扔了一杯咖啡，打了我的脖子。他的力量足以打断一根动脉，看看现在还肿着呢。奥尔布莱特局长打来电话阻止他把我交给审犯人的那帮魔王，格里格里厄斯还朝我的脸上吐口水。你说的对，恩迪克特先生，执法的那帮家伙可以为所欲为。恩迪克特看了看他的腕表，眼神锐利地说，你希望被保释对吧？谢谢，我看还是不必了。对于公众来说，一个被保释的人已经是半个罪人了，如果他后来能开脱，只能说那是律师很精明。恩迪克的极不可耐地说道，哼，这想法太傻了。好吧，就算是傻，我确实很傻，要不我也不会在这儿。如果你和伦诺科斯有联系，请转告他不要再来烦我。我不是为了他才进来的，我是为我自己，毫无怨言。本来这就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从事的行当就是有很多人带着麻烦来找我，大麻烦小麻烦，反正总是一些不愿意让警察知道的麻烦。如果一个拿着警盾的彪形大汉就能把我弄得心慌意乱，闻风丧胆，哼，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我吗？恩迪克的缓缓地说，好吧，我明白了，但是让我纠正一件事情，我和伦诺科斯没有联系，我几乎不认识他。和所有的律师一样，我是法庭官员，如果我知道伦诺科斯在哪儿， 我不能向地方检察官隐瞒信息，我至多在和他面谈之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将他交给当局。不会有其他人委托你再来帮助我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骗子吗？恩迪克的俯身把烟蒂在桌子底下摁熄。我似乎记得你是弗吉尼亚人，恩迪克的先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对弗吉尼亚人有根深蒂固的印象，他们是南部骑士精神和荣誉的精髓。说得很好听，我倒希望的是真的，但是我们在浪费时间。如果你还有脑子的话，你本来可以告诉警察你已经一周都没见过伦诺科斯了。这不必是真话，发誓时再说真话也不迟，对吧？骗警察不犯法，他们也会预料到，你骗他们比一言不发更让他们开心。恰恰相反，沉默是对他们权威的直接挑战。说吧，你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我没有搭腔，因为我真的没有答案。他站起来，伸手拿他的帽子，关上他的香烟盒，装进口袋，冷冷地说：你非要演戏，捍卫你的权利，大谈法律，马洛，你还能更天真点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知道趋利避害才对，法律不等于公正，这是一套非常不完善的机制。如果你恰巧按了正确的按钮，并且运气足够好，正义也许会浮出水面。但法律仅仅是一套机制而已，我猜你也并不想被帮助，所以我就先不打扰了。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找我。我再坚持一两天。如果他们抓到了特利，他们不会在乎他是怎么逃跑的。他们只会关心怎样将庭审变成一场马戏。哈兰波特女儿的谋杀案是足以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像史普林洛那样哗众取宠的家伙可以借这场表演把自己直接送上首席检察官的位置，从那儿他还可以升任州长，然后从州长……我的话戛然而止，让没有说完的话在空中飘荡。恩迪克他慢慢露出了嘲讽的笑容，哼，我不认为你非常了解哈兰波特先生。如果他们没找到伦诺科斯的话，他们也不会想知道他是怎么逃跑的，恩迪克的先生。他们只会想快点忘掉整件事情。我说，马洛，你全都算计过了，对不对？我有时间吗？我只知道哈兰波特先生应该值$1亿，并且拥有9到10家报社。公关进行得怎么样？什么？公关？是的，还没有媒体的人采访我，我希望趁此机会在媒体上出出风头，这样的话能生意兴隆。私家侦探宁愿入狱也不肯出卖朋友。恩迪克特走到门口，转过身来，手放在门把上说：哼，马洛，你把我逗乐了。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挺幼稚的。是的，$1亿可以引起很多关注。我的朋友，如果使用得当，也可以买来一片缄默。他打开门走了出去，然后一个警官走进来，把我带回了重罪区的3号牢房。我猜你不会在这儿待很久了，如果有恩迪克他的话。哼。警官把我锁进牢房时愉快地说，我回答，但愿如此。 值上半夜班的狱警是一个金发的大块头，肩膀宽厚，笑容很友善。他已步入中年，早就不轻易对人同情或者是发怒了。他要轻轻松松上八个小时班，一副万事顺遂的模样。他打开牢房，你有伴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来的，没睡着？嗯，是啊，对我来说还有点早。现在几点了？10:14。狱警站在门口，环顾整间牢房，一条毯子在下面铺开，一条折起来做枕头，垃圾桶里有些用过的废纸巾，面盆的一角还有一沓厕纸。他满意的点点头说，这里面有个人物品吗？没有，只有我。狱警没有关牢房的门，我们走过安静的走廊，进入电梯，下楼来到登记处。一名身穿灰色西装的胖男人站在桌边抽一个玉米芯烟斗，他的指甲很脏，浑身发臭。那个人恶狠狠地说，我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斯普兰克林，格伦茨先生在楼上等着你，去吧。他把手伸到背后，拿出了一副手铐说，来来来，我们试试大小。狱警和登记员都被逗笑了，朝他咧着嘴乐，怎么了小斯普兰，怕他在电梯里打劫你吗？只听他低声怒吼道，我可不想找麻烦，之前有一个家伙从我手里溜走过，他们可把我给骂惨了，走吧小子。登记员推了一张表格给他，他用花体字签上了名说，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险，在这个城市谁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一位巡警带进来一个耳朵血淋淋的醉汉走向电梯，小子你有麻烦了。斯普兰克林在电梯上对我说着，各种严重的麻烦。这似乎给他一种莫名的满足，他继续说，在这个城市一个人可以惹上好多的麻烦。哼哼。电梯管理员回头对我眨眼睛，我咧嘴一笑。斯普兰克林厉声告诫我，小子别想耍花招，我开枪打过一个人，他想逃，他们可把我给骂死了。是啊，也许你总是被骂，对不对？他仔细想了想说，是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骂你个狗血淋头，这真是一个难混的城市，根本不尊重人。我们走了出来，穿过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双扇门，电话总机关闭了，夜线电话会直接打进来，没有人在等候室，几个办公室的灯是开着的。斯普兰克林打开了一间亮着灯的小屋子的门，里面有一张书桌，一个档案柜，一两把硬质的椅子，还有一个敦实的男人。他长了一副无情的下巴和愚蠢的双眼，他的脸红彤彤的，正在往桌子抽屉里塞着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敲门呢？ 他朝着斯普兰克林怒吼， 对不起格伦茨先生。 斯普兰克林支吾着说， 我正在想犯人的事儿。 他把我一把推进了办公室， 需要我把手铐解下来吗格伦茨先生？我不知道你他妈的为什么要给他戴上。 格伦茨不快地说，他看着斯普兰克林从我的手腕上把手铐解开，他把钥匙拴在了葡萄柚一般大的钥匙串上，怎么找都找不到。 好了，滚吧，到外面等着带他回去。可我算是已经下班了格伦茨先生。 斯普兰克林红着脸把他肥墩墩的屁股挪出了门外，格伦茨野蛮地盯着他， 当门关上的时候，他的凶光才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格伦茨又怒吼道：我没让你坐下。我从我的口袋中拿出了一根散烟塞进嘴里，只听格伦茨又怒吼道：我也没有说你可以抽烟。我在牢房里可以抽烟，为什么这儿不行？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我说了算。一阵纯威士忌的气味飘过了桌子，我说：赶紧再来一杯吧，能让你镇定下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显然打断了你。他的背重重地靠在椅子背上，脸变成黑红色。我擦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了香烟。过了漫长的一分钟，格伦茨突然温和地说：好啊，硬汉，确实是个男人。你知道吗，他们进来的时候都高矮不一，形形色色，但是出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尺寸，渺小，都是一种情状，垂头丧气。你为什么要见我，格伦茨先生？如果你想要喝酒，尽管喝。我自己劳累，精神紧张，工作过度的时候，也会来一杯。你似乎没有把你惹的麻烦放在眼里呀。我不认为我有任何麻烦。咱们走着瞧，现在我需要一份你的完整供词。他用手指弹了弹桌子旁边的历史录音机。我们现在就要录下来，明天再笔录出来。如果副警长满意你的供词，他会在你许诺不出城的情况下放了你。好了，开始吧。他打开了录音机，他的声音冰冷而果断，并且有意地令人感到恶心。但是他的右手不停地向桌子抽屉一点点地挪过去，他的鼻子上已经出现了和年龄不符的血管，而且眼白的颜色非常吓人。我已经厌倦了。厌倦了什么？又小又硬的男人，在又小又硬的办公室里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狠话。我已经在重刑犯牢房关了56个小时，没有人对我作威作福，没有人想证明他们的狠，他们用不着，他们的狠劲儿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使出来。我为什么入狱呢？我被登记为嫌疑犯。他妈的，哪种法律规定一个人要被放进重罪牢房，就因为他拒绝回答某个警察的问题？他有什么证据？只是一个便签本上的电话号码？他们把我关起来又想证明什么呢？除了他有能力这样做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那么现在，你也在用同一个套路，只是为了让我知道你可以在这间雪茄盒大小的办公室里产生多大的权力。你让这个哆哆嗦嗦的保姆深夜把我带到这儿来，你认为我独坐56个小时后脑子就会变得不清醒吗？你认为我会趴在你的怀里大哭，让你抚摸我的头，就因为我在监狱里寂寞的要命？别瞎扯了，格伦茨，喝点你的酒，通点人性吧。我认为你只是在完成你的工作，但是请你把这些铜指套脱掉。如果你足够强壮，那根本不需要这些。如果你需要他们，那你就没资格对我呼来喝去。他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看着我，接着他狞笑起来。精彩的演讲。现在废话说完了，开始录口供吧。你是想要逐条回答，还是自己组织语言？看来我刚才是在对着鸟说话。 我只是想听听穿梭于树之间的微风的声音。谢谢，我不会录什么口供的。你是个律师，你知道我不一定要这么做。他冷冷地说，没错，我知道法律，我知道警察工作的流程，我是在给你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如果你不想要，那我乐得清闲。明天早上10点我可以传讯你召开初审，你可以获得保释，尽管我不会轻易允诺，但如果你得到保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会让你破费不少子儿，这也是一个办法。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读了读，然后面朝下放好。我问他，什么罪名？第32节，事后从犯，重罪，最多可能在圣昆丁监狱待5年。我小心地说道，最好先抓住伦诺科斯。格伦茨手上有东西，我能够从他的态度里面感受到，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但是他肯定有东西。他向后靠着他的椅背，抓起一支笔，慢慢地在他两个手掌之间转动，然后他笑了，好像是在自得其乐。他说，伦诺科斯是一个很难藏匿的人，马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找到他们你需要一张非常清晰的照片，但是对于一侧脸满是伤疤的人，你不需要，更不用说还没到35岁的脸，就配上了一头白发。我们现在有4个目击证人，未来可能还会更多。那他们都看到了些什么？这时我的嘴巴里泛出一股苦味，好像是刚才格里格里厄斯揍我之后尝到的胆汁味，这让我想起我的脖子还肿痛着，我下意识地轻轻揉了揉。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英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风吹过来。 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幻想侄子宗道的，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